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着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月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呢，我们在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一起比较荒唐的案子。大家呢应该都有这个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或者说是乘车的经历。那高速公路呢，每隔一段路啊，就有一个服务区，方便司机休息，方便乘客休息啊，买点东西啊，去一趟卫生间呢，甚至可以这个打个盹儿休息一下。但是我们在今天这起案件当中的乘客，却是当车开到高速公路上以后呢，忽然感觉到腹部剧痛，要内急上厕所。但是此时距离服务区还有一定的距离，他却没有办法继续忍受，强行要求司机一定要开车，然后呢自己下车去方便。但是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因此让自己身受重伤。那到底谁应该为这个乘客的身受重伤来承担责任呢？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介绍这样的一起荒唐的案件。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周云法官。周法官您好。 嗯，大家好。 我想很多朋友都上过高速公路哈，不管您是作为司机还是作为乘客。我们也知道在高速公路当中有很多的休息区啊，供这个乘客休息一下啊，方便一下，或者买一些吃的喝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讲这么一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啊还挺有意思的，是一位乘客这个高速上尿急，结果呢引发了这样的一个纠纷。那您呢先把这个乘客是什么情况，后来怎么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受伤的事故跟大家讲一下。 刘师傅呢，他是一个美工师傅，经常辗转在各地做一些展台的搭建和一些劳务工作。 嗯， 然后这次呢，他是经过一个介绍人，然后也是辗转介绍到了武汉，为某一个公司进行这种展台的搭建。 哦， 当时他是自己前往武汉的，并没有跟随这个公司从北京集体出发的车辆去到武汉。 那就是刘师傅平时是在北京待着， 对， 然后呢，他有什么活儿在不同的地方，他就去那个活儿的那个地方。 对，有时候是可能随这个公司的一起的派遣车过去。 哦， 有时候他可能是不是就在临近的一些城市，然后他就顺便就直接就去了武汉。当时反正为这个活儿时候， 哦， 他是没有跟公司从北京去武汉，是直接自己到达的武汉。 嗯，就他这活儿可能全国各地跑也是挺辛苦的哈。 对对对。 嗯，那么他是到了武汉以后呢？ 到武汉以后，他就跟那个一起的其他的工友一起进行这个展台的搭建。 嗯， 然后搭建完成之后，他是想随着大部队一起回到北京了。刚好公司这个时候也有这么一辆中巴车。 嗯， 然后拉随所有回北京的工友，大家一起回北京，他也就坐上了这辆车。 哦， 然后 他们是坐车从北京、从武汉回北京， 对对对， 不是高铁或者飞机是吧？ 不是不是，就是坐了一辆就是普通大家在路上看到的那种中巴车。 哦哦。 然后据当时其他工友说，就是后来的就是那个交警一些反应，说当时只有他不是坐那辆车从北京前往武汉，其他的工友都是过去也是坐这辆车，回来也是坐这辆车。 啊，只有刘师傅不是。 对，只有刘师傅不是。 嗯嗯。 所以他就反正当时也是跟随这个车一起回到了北京，但是在这个高速路上嘛，刘师傅啊就有点尿急了。大家也知道人有三急嘛，有时候可能水喝多了就特别想上卫生间了。然后他在这个高速路上实在是忍的实在是到极限了。当时他是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然后其实当时车已经快临近服务区了，但是刘师傅实在是忍不住，然后就是一直自步行至了那个自动门的那一块，跟那个司机也交流了一下，说实在忍不住，希望司机停车，但司机也说了马上就要快到服务区了，希望他也忍一下。但是刘师傅就开始在车上不停地脱裤子穿裤子，这么一个行为让司机也有点诧异以及无法接受，所以司机实在是没办法了，就是司机陈述就是他是减速了开始停车，但是在此时司机也打开了车的电子中门，因为这个中门是司机来控制的，就像咱们现在很多的公交车或者一些大型的中巴车有一个电子控制的这种遥控门， 乘客想自己打开是打不开的， 对，乘客是自己打不开的，只能由司机来控制。 这里我想问你一下，就是当车行驶到这儿的时候是已经这个进到北京的这个界内了呢，就北京市的界内了，还是说还在这个从武汉回北京的这个半道上？ 是半道上，当时应该是在大广高速，好像是某一个区域。据后来那个交通事故认定书反映，是在一个1701千米处，具体那个坐地理位置，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但 总之就 是高速上， 总之说还没有进北京呢。 对，还是在高速上呢。 那司机打开这个车门的时候，这辆车是已经停下来了呢，还是说还在行进过程当中呢？ 应该还在行进过程当中的，但是速度司机应该是也正在减慢，但是没有完全停稳。就如果一个完全停稳的状态的话，这个刘师傅也就不可能自己再来告到法院来的。如果是一个完全停稳，你自己如果下车，您自己摔伤了的话，这个就是您自己的一个自身的一个问题了。但是他现在来到这个法院起诉，还是因为在这个行进过程当中车并未完全停稳，而这个车门也打开，他自己也摔了，这么一摔下去了，摔伤了，导致的这么一个结果。 那他自己从这个车上下去，是他自己主动蹦下去然后导致摔伤的呢，还是说车他一不小心就那么下去了，还是怎么样？ 这个他据他陈述，他就是正常就这样想要正常的走下去，但是车没有停稳，车门又开了，他可能又着急上厕所，就人的可能是一种本性吧，就也是往下走，他就没有站稳，然后就整个摔下去了，摔的还住院了一个多月，然后也休息了数周。 那受伤是伤在腿了，还是伤在什么地方了？伤情怎么样呢？ 就是经诊断伤情为双侧额叶叶脑挫伤，然后左枕部翼膜外血肿，脑肿胀，然后还有是枕骨骨折、头皮血肿、右肩背部及右肘部软组织挫伤。这一系列就是当时他提供的开庭的时候提供的一些医疗证明，证明着他一系列的一些外伤以及可能脑部也有一些挫伤。 那就是说其实他摔到上半身了，脑子我看头肩这个部位啊，主要的伤情是在集中在这里。当时啊，事发的时候啊，刘先生刚摔下去以后，这个其他的人不是在车上都在吗？ 对对对， 有没有帮助他一下，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或者怎么？这块怎么解决的？ 刘师傅一摔下去的时候，然后他们就是司机，然后也是赶紧联系了一个周围的医院，然后也是及时把这个刘师傅送到医院进行治疗了。然后治疗了几天之后，后来他因为是湖北人，好像后来又回到了自己的老家进行治疗。 那这辆车后来也就回到北京了。 对对对，其他的工友就正常的回来。 后来又怎么形成了一个纠纷呢？ 是这样子，刘师傅在进行所有的一些治疗之后，这个医疗费啊、误工费啊、交通费产生的各项费用，他也是 找了这个车主和当时介绍人啊，以及当时的一些就是负责的这个相关工作人员进行肯定是协调过，但是一个是大家并没有认为是自己的，就是其他工人并没有认为是自己的错，那刘师傅也觉得这也不是完全是我的错，那谁来承担我的这部分损失呢？所以可协商无果，最终就是把这个事情来法院，希望法院能解决。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哎，这里我有一个法律方面的问题想问您哈。 您说。 您看，您刚才提了刘先生呢，他是湖北人啊，而且是去武汉干的活儿。这个事故发生呢，又不是在北京的界内，那为什么咱们通州法院审这个案子呢？ 因为他在所有的起诉的被告里啊，有一个公司，这个公司的注册地址是在通州，因为在这种侵权类案件中一般有两个地的就是法院是有管辖权的，一个是被告住所地，还有一个是侵权行为地。这个侵权行为地也包括就是发生地呀、啊、以及它的影响地呀、啊、以及就是这个一般是对侵权，就是侵权的发生地，还有结果地，还有这个扩散的影响地。那就此案来说，这个他起诉的就是介绍人所在的公司，这个是在注册地是在通州，所以通州法院对这个案子是有管辖权的。 哦，是这样。那这位刘师傅后来伤好了以后，到底把谁都告上了法庭呢？ 他总共告了是三个人，一个是就是开车的司机，其次是车主。 啊，车主跟司机不是一个人？ 不是一个人，车主是另外一个人。 哦， 他觉得车主也应该承担责任，他把车主也告了。还有一个就是介绍人所在的公司。 介绍人所在的 就是介绍他去这个展板搭建的这个的介绍人所在的公司。因为是这样子，这个当时这个介绍人其实他是挂靠在那个被告那个公司的名义下，其实跟这个被告这个公司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这种有他们这种做这种展品呀或者一些工艺品，他们在程序上或者在一些工商要求上需要有一个公司来进行一种挂靠的，可能是这种合规性合理性。所以这个介绍人虽然他是以个人身份去介绍了一些这种劳务的工作，但是他是有这么一个公司的背景。 哦，明白明白。那这回这个刘师傅就把这么多人都告上了法庭了，他提出了什么样的诉讼请求？那么他又认为这几个被告为什么要承担责任，他的理由是什么？你跟大家也介绍一下。 刘师傅呢，他是希望这个三个被告连带赔偿他的这个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还有他住院的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总共大概是63000余元、是希望这三个被告共同赔偿的。 那么他认为这三个被告，为什么这三个被告承担责任呢？ 首先那个介绍人嘛，他认为就是你介绍我去的，你对我这个受伤就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这个介绍人他没有以介绍人这个个人的身份去作为被告，告的是介绍人所在的这个单位。这是其中的一个被告。另一个被告就是司机，因为司机跟他是这个案件是最直接的一个关系，因为司机开车然后也开了车门停车的，导致他这个最后也是受伤了，有这么一定的关联性。 对，然后他肯定会说，你看你车还没有停稳呢，你就把这个门给开开了，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因为你的这个问题导致了我摔伤了，所以你肯定要承担责任。 对，他有这么一个就是起诉的缘由。嗯，还有一个就是车主。 嗯， 但是这个案件中的这个车主是从始至终从未露面的，所以最终其实法院对于这个车主这个被告采取的是一个公告送达的方式。 下面咱们就来听听这几个被告是什么意见。不过您刚才也说了哈，其中这个车主没有露面，可能我们也未必能知道这个车主是什么意见。那其他的两个被告在法庭上又是怎么说的呢？ 嗯，首先是这个介绍人所在的公司，他这个答辩意见就说，首先这个我们公司并不是一个适格的主体，因为这个公司的成立时间是在刘师傅受伤之后其实才成立的。 真是这样是吗？ 对，是这样子的。他其实是这个公司介绍人，就是虽然是他公司的法人，但是其实这个刚也介绍过了，像这种他们工艺品搭建其实更一般，这个公司有时候也只是一个挂名儿，其实实际做着这个介绍的，他也就是一个搭，像一个这种搭建的平台，也他们并没有收取任何的费用，只是帮忙就是介绍一下，我这里有个老乡，那里有个活儿，然后我给你介绍过去，所以他不是像传统那种收费，就是像中介啊或者是一些这种猎聘这种有盈利关系的这种的一种介绍，所以这个介绍人所在的公司，这是他其中一个答辩意见，是非适格的主体，其次就是这个是他们法人的一个个人的行为，而且就是也是他没有收取任何费用，只是一个介绍，其实有点像帮忙的性质，所以他这个介绍人所在公司，主张这个公司是不应该承担任何的责任。 嗯，对，如果我是这个公司的话，我还会想说，你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一个回来的路上，因为你自己尿急又着急下车引发的这么一个事儿，那么这个活其实已经干完了。 对 啊，如果说你是在这个搭建这个展台的过程当中发生一些人身损害啊或者什么问题，你可能还能捎上我的责任，但这件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活已经结束了。 对对对， 这是这一个被告公司的意见。车主没来，那个司机呢？司机又是什么意见呢？ 司机是这么说，他说我也就是个开车的，然后也是经人介绍开，平时也是开长途车，然后这回是从北京然后送工人到武汉去布展台，也是车老板找的他。对于就是这个活儿是谁雇的，是谁干的，是哪个公司去弄的，他一概不清楚，他也就是个开车的。然后当时他说他就是看这个刘师傅在车上又着急又开始脱衣服了，所以就是慢慢的停车，然后把车门打开，他也没想到会有这样子的事儿发生， 所以他觉得自己也是被逼无奈，不得已才这样的。 对，他也就想自己也就是个开车的，开个长途车，也没有想会引发到这样子一个这种高速路上发生这么一个摔伤事儿。 那最后到底谁应该为这个刘师傅的受伤承担责任呢？ 首先我们来就分析一下这个公司，首先他这个公司的法人去介绍这个活，而且他没有收取任何的费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是劳务关系，在这个案件中呢，这个介绍人所在的公司是不承担任何的就是责任的。其次是这个我们就正常的侵权法有规定，那损害他人的权益的话需要承担相应责任。那么正常的理解，开车如果车没有停稳，然后你却把司机把门打开了，然后你自己又滚下去，就按照正常一个的话，其实这作为这个司机和这个刘师傅，他们俩相应的都需要承担的一定的责任，因为都是两个成年人嘛。那个司机也是基本的安全驾驶义务，就是车没有停稳，你又是掌控这个车门的人，您就应该是保证这个乘客的安全。那作为刘师傅呢，也是个这都几十岁的人了，您自己上下车就算是尿再急的话，你也需要就是安全第一嘛，实在不行那尿了裤子也没关系啊，这总比摔伤了这么惨的好啊，所以您自己在上下车的过程中也需要起到一定的注意义务。然后所以最终这个判决是刘师傅和这个司机承担一定责任，这车主是个从始至终就是没有出现的一个人物，但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然后这个雇主对于雇员的侵权行为也是需要承担责任的，所以这个车主跟随这个司机是承担的是连带责任。 那个公司是没有责任的。 对，公司是没有责任的。 司机和这个刘师傅他们俩谁的责任大一些呢？ 嗯，是因为这样子的，刘师傅就是其实这是个比例衡量问题， 嗯嗯， 可能在有的就是有的大家心中会认为可能司机的责任更大一点，因为你把这个门打开了，导致这个刘师傅给掉下去了。 嗯， 那有人认为刘师傅你自己尿都非常急了，你又在车上脱裤子穿裤子，这么一个行为也影响到了司机的正常驾驶。所以这至于这是四六开、三七开还是五五开，就是大家的这就是审判法官在根据现有的证据以及案情的这种事实的依据基础上呢，做出了一个判定。 嗯， 这个案件的最后的判决结果是司机和这个刘师傅各承担50%的责任。 嗯，然后车主和司机承担连带责任。嗯， 对的。 那这起案件这个判决作出之后，这个己方是什么意见呢？ 这个判决作出之后，双方都没有上诉。这个现在是已经是个生效判决了。嗯，刘师傅也已经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了。 这起案件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虽然是个极其特别的一起案件哈，也要跟大家提醒，包括我们去长途旅行的时候啊，怎么样，安全问题千万不要忽视。而且呢，高速公路每隔一段都会有服务区啊，方便这个乘坐长途汽车的人来解决自己的内急。那自己呢，要好好的来把控一下啊，这样的一个距离哈，不要发生了像这个刘师傅这样的情况。那么今天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周云法官，谢谢周法官。 好，谢谢大家。 好，周法官再会。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妈妈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的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身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有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也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跟大家介绍一起交通事故。那这起事故呢，要比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讲的要更为复杂，而且呢，不仅仅涉及到机动车，这起事故呢，被网友戏称为史上最复杂的交通事故。那么这到底是一起怎样的事故，责任又会怎样的划分，法律上又是如何规定的，我们会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具体讲一讲。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也要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在下面的节目时间里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